细菌饮食感染，不管地藏为神力，恒河三劫实难尽，天文渐乃一念间，理人天无量时。先来地藏经，见闻利益品住闻，见者见地藏王菩萨，闻者闻地藏菩萨个名号，你就得人天嘅利益啦。人天行菩萨道，也是人天。成分也是人天，道众生也是人天，乃至出家修行都不离人天。所以呢一品呢，系讲地藏王菩萨神力就遍不界。菩萨嘅神力遍不界啊，无声啊，凡夫肉眼你见唔到。知佛而来，佛眼见到，所以而来为我哋戒受咧。地藏菩萨神力遍法界啊，你哋有接受，有求就有应，无贪就不痛，即希望人天去接受地藏未得神力。假如有人能够接受地藏的伟德神力的，将地藏伟德神力不但离苦得乐，而且能够了等死正涅槃乐，人是自故的释迦牟尼佛全世间啊，讲出种种菩萨这个神力的利益众生。例如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讲出嚟嘅，咁白罗汉都唔知道，舍利弗目犍连都唔知道。舍利弗目犍连嗰个天眼只能够观五百万劫嗰个世界，十万亿国土佢哋观唔到，所以唯有佛咧就讲出极乐世界出嚟。过去有几多佛，唯有佛能够知道。佛可以讲出来利益众生，因此地藏王菩萨的伟德神力在释迦牟尼佛能够宣示，因此就有这一品是讲地藏的神力利益人天。上来这个长行当然呢，现在就讲这个大众，大众有从众有故喜众，十二部经，十二部有一部叫做故喜众，有一部叫从众。咩故喜呢？长文呢后冇嘅，单单有呢个众，呢、这个故喜众。那妙，那呢个金刚境，一切有为法，而梦幻泡影，而六亦而电，应作而是观。呢、这、一个大众呢，就故喜众啦。金刚经话：呢个戒众，若意识见我，意音性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哎，又系故喜众。但是读妙法莲花经呢，所有戒众都系从众。长行讲完之后，戒众之后再讲，呢、这个就系从众。咁啊，现在呢个众呢，都系属于从众。长文讲咗三日。讲你个长行嘅文讲完，但呢个长行嘅文好重要，有啲长行嘅得解，长行唔得解，希望解仲得解，所以有呢个从众。有啲人根基利，长行一听就懂咧，一根基断啲人咧，听一次唔懂咧，听讲两次，失晒专又不可以重复。再拿一个从众来解释长行的文义， 有啲人呢就管呢啲嘅长行，有啲人管呢长行长篇大论，但有啲人呢就管呢戒众一四句戒，受持一四句戒。所以呢如来说法对众生的记忆所咬是以有这个从众和这个故起众，现在所读的文呢就是从众，不管地藏伟神力，地藏这个伟德神力呢偏安去用，我们凡夫用眼见不到，是有的、如来就见到了，好像这个虚空有好多电波，我们凡夫肉眼就看不到，你有个受任者一受就受到了，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来用个佛眼来看地藏这个伟德神力啊，就遍法界充满虚空，恒河沙劫摄能震，地藏的神力遍满虚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吗？是利益人天嘛，令人天不堕三恶道，你想不堕落做恶鬼做畜生入地狱，你就有像地藏的伟德神力，你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像地藏神力的你就不会堕落三恶道。那么你想得到人天的利益，你也有像地藏菩萨这个神力，你念咩？念地藏菩萨嘅名，拜地藏菩萨嘅像，咁啊地藏菩萨嘅神力加俾你，你在人天路上啊，运运啲仪，种种现成享人天嘅福。你话我唔想享福，亦得。你在人天路上咧，你像俾地藏菩萨嘅伟德神力，你就识会修行。你个冇神力加俾你，唔识会受，你收就收唔好，所以一定有菩萨神力加俾你修行，修得好圆满嘅，好快脆地了生死，好快脆入涅槃，好快脆耶就能够超度过去嘅善人，好快脆耶蒙佛受记，所以呢啲嘅地藏菩萨嘅神力利益人天啊，释迦牟尼佛嘛。行河沙的劫的时间咁长呢都刚不尽。见闻渐赖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地藏菩萨的神力变法界啊，我哋点样讲呢个神力嚟靠拢呢接纳呢、你见菩萨的形，闻菩萨的名，知成作难，一刹那间你就得咗。当然嗰个电一样，你一扭只嗰个掣咧，一光明就来啦，呢个电就嚟啦。菩萨嘅神力遍满虚空，你能够拜地藏菩萨嘅形，问念地藏菩萨嘅名，一念一乃间咧，你就得到菩萨嘅神力嚟加俾。即见闻渐赖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我在人天路上拜地藏念菩萨的名号，一念一赖这样就求人天的利益，人天的利益好多了，有些想长寿嘛，有些想如意嘛，有些想有福嘛，有些想上天嘛，有些超度亡者，有些今面啊求涅槃啊，有些求现在，有些求未来，无量咁多事，即利益人天无量事，都向地藏菩萨求。地藏菩萨的摩尼普智无尽藏，求乜嘢都摩尼嘅应嘅。所以见闻利益一沾染一念间，利益人天都有无量嘅事。一男一女一龙神，后尽应当堕恶道，至三贵二大事神。寿命千暂随住将，呢段文呢第一四句偈，一男就讲人天嘅男，人间有男咩？天上也有男啊！ 听讲的喇嘛就会听机，讲了也是光讲讲了呀，听讲也了呀，听讲了就会听了，那也喇嘛也了也是光讲听这个喇嘛了，也龙山听龙八部啊，有的做龙，有的做天神，天神天龙，那也龙神。报阵应当作恶道啊，呢啲一期果报，天亦有报阵，天福会肯阵，人呢嗰个寿亦会阵。哪个人有200岁啊？极其就系100岁啦，100岁差唔多咯。不过寿就有阵啦，报报即系福报，福寿已阵，呢个名报阵。我哋咁晒开开抽抽咧，前晒嗰个果报，前晒疏咗个叶，咁晒就受报，受报咧福寿都会尽嘅，报尽咗啦，啊！我哋咁晒又唔识会闻佛法，一味向嗰啲邪见外道嘅人讲话，哦，作业啦，作业杀生啦，呃骗啦，咁样啦，损人啦，利己啊！做埋嗰啲不可告人嘅事，有业噶嘛？前晒嗰个报阵啦，来晒嗰个恶业就嚟啦，应当堕落恶道，地狱饿鬼畜生，呢、这个三恶道报阵，人天嗰个报应阵咧，应当堕落三恶道。咁点样呢？人家话咧，你死后就堕落做鬼啊，做畜生啊，入地狱嗰阵时有冇得救呢？有得救。知三贵以大事身，知即系镇咗自己嘅心。你个心有几大，你就镇几大为贵意。你个心咧无量，你就用呢个无量心为贵意。你个心无妄，用嗰个无妄心为贵意。你个心咧无呆，用呢个无呆心为贵意。自心即系一心，一心贵以大事神，大事即系菩萨咧，知地藏咧，神就知个像咧，大地藏菩萨嘅像，人人都见到咧。我哋抛到地藏像前咧，自心嚟贵以，所以贵以佛、贵以法、贵以僧、贵以僧咪贵菩萨啦，菩萨僧啊，自心贵以大事神。寿命转暂随聚将，你一跪以大事菩萨像呢？菩萨嘅神力嘅就加俾你，令你啊寿命啊增加，唔好咁快就死，长的寿，长寿长命，寿命转暂，寿命既然增啦，福德又增，啊人天嘅福德增，人天嘅寿命咧又转暂。咁样寿命长呢，应该堕落恶道啊，恶道都消除啊。菩萨嘅神力赞你福寿，灭你嗰个罪恶嘛，灭你个罪恶咧，你唔会堕落恶道啦。寿命短暂，随罪障啊。释迦牟尼佛在土地天师法，有一个天子啊，7日就命中啦。咁样咧，就真系求晒主。大尊啊，我7日命中啊，命中唔会得人神，亦唔会得天神。大尊啊，你救我啦！大尊叫佢说法，说法咧，佢就心可以解，眼尘离教，得法眼净，净咗你个水河梵歌，净咗水河梵歌啦，7日死啊，唔死，增加天福，增加呢个天寿，呢、这个天子啊，当时啊，欢喜就了不得。就向晒尊咧，先一个爱意骑河，骑河都界中嘅四句为一界，呢、这个名为骑河，先一个爱意骑河，系咪？为爱嘅爱意骑河点样讲咧？啊，呢、这个天子咧，啊讲出嚟，佢话为现大金仙，为现大金仙，大金仙系知佛，为现大金仙。我不离此座，宏得天寿命，现佛驾益此啊！讲真，你个爱意骑河， 可謂現大金仙。大金仙就講佛咧，我不離此座，我就未曾離開天嘅座咧。啊，而得天壽命，讚加天嘅壽命，現佛駕益持，現佛對再駕俾益持我啊咁樣。所以壽命，壽命短暫，隨罪障。呢、这個四句偈就講天男、天女、人男、人女，那個天龍八部，若果命中的時候咧，能夠皈依地藏王菩薩啊！天人嗰個壽命增加，三惡道嗰個罪惡消除啊，就咁樣嘅，咁樣解。消失父母恩愛者，未知雲神在何處？兄弟姊妹及至春。三章以来皆不识。第二个感应少，即是年少，一岁二岁三岁四岁，这个年少的时候他忘失那个父母，父母在恩爱，恩爱就不见了，不见了父母的恩爱，没有了那个母爱，一岁两岁三岁就忘失母爱，叫做消失父母恩爱者。未知云尘在何处啊？父母离开这个世界啊，人就死啊，这个神魂不会死啊。神的魂的灵魂，神就识神，这个灵魂识神呢，是不是不知道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是不是人死了，这个灵魂那个色神啊，到了哪个地方去呢？这个灵魂是我父母的灵魂啊，色神是我父母的色神啊。我一岁两岁三岁死了父母，父母这个灵魂色神啊，你到了哪个地方去？所以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灵魂那个色神。古人都有首偈，一盏孤灯的照夜台，上床脱了袜和鞋，三魂七魄梦中去，不知明朝来不来。呢首偈也是古人讲嘛，一盏孤灯就照夜台，古时边有电灯啊，一盏油灯啊，一灯孤灯照夜台嘛。上床脱了袜和鞋，上床睡觉了，脱了这个袜的嘛，这个鞋咪就上床睡觉了。三魂七魄梦中去，一瞓就觉咧，三魂七魄发梦去咗啦，发梦去咗啦，咁样不知明朝来不来啊？一个三魂七魄来嘅。就落床，如果三魂七魄不来咧，就系咁大。所以我哋人死咧，呢个人就死，灵魂就唔会死噶。所以灵魂识神，就到别一个世界去啊。但呢位啊，消失父母忍耐者，都唔知道父母呢个灵魂识神到何处去。兄弟姊妹及至亲啊！有时小时唔知失呢个父母啊，还有骨肉嘅听带，哦一两岁啊就忘失啦，骨肉嗰个姊妹一两岁啊就唔再得嚟咯，生离死别啦，哦还有呢个亲戚啦，兄弟姊妹及至亲，三章以来皆不识，有冇兄弟？有，做边事啊？唔知哦，一岁两岁就唔见咗。你有冇姊妹啊？有，你嘅姊妹做咩事啊？一两岁就唔见咗咯，啊，三生以来我都未曾认识啦。你想唔想见啊？想，想见啲时候冇办法，有办法啊！你要请教呢个地藏王菩萨啊，地藏王菩萨有办法咧。点样办法呢？有见父母、兄弟姊妹。啊！我哋咧画数画画大事神，数即系理数，画即系指画菩萨嘅身， 菩萨要庄严上好这个形这个形容啊，被念渐来不但且被啫好被上，念啫念无啊，念无一渐一来，时时刻刻念念都在菩萨，未曾离开这个菩萨。叫被念渐来就不但且。三七日中念其名，修行就七日为期，一个七成功了就感应了，一个一个七不单呢就两个七，两个七呢就感应了，两个七不单呢就讲三个七，三七三七日中念地藏菩萨的名号，不但好念，心有念，不但心念，这个身体都有念，全个身体啊都是念这个地藏菩萨，身口意三业念，口有念，心有念，身有乃拜而念，那么三七日中念菩萨的名号呢，感应那阵时菩萨就当然无变身，菩萨将他那个无变清净法身呢那阵时现了出来，被你见到了，现这个无变身，无变身又如明镜，明镜能现一切像，无变身的清净能现一切物，能现一切人，像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在哪个地方都能够现出来，这菩萨当然无变态，无变嘛，无变就无相嘛，无相这个清净态又如明镜一样，明镜现万象，菩萨这个无边清净海遍虚空遍法界，你这个父母灵魂在哪个地方呢都现出来，现出来给你知道啊，一现出来是其见熟所上界啊，你个父母灵魂啊在菩萨无边清净海之中现出来啊，是你个见熟父母兄弟姊妹那个灵魂上到哪个世界，或者上到天上，或者上到人间啊，已经会做了人了，做了众多人爱各人啊，这菩萨的清净无变身的就现出来，菩萨的身体又如明镜嘛，明镜都现万丈，清净身都能现你这个见熟那个灵魂出来啊，或者你那个见熟上到天上呢，也是在菩萨无边清净身的现出来，或者你个父母那个灵魂生到净土了极乐世界，也是在菩萨无边清净身现那个净土，净土有九品莲花，你的父母生就变一品都能够现出来，都菩萨那个身是无边身清净态，能现一切物嘛，这是其见熟所上界，中道恶趣寻出嚟，仲去你的见熟过去父母兄弟姊妹堕落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今日我哋念菩萨个无念菩萨名号无边清净态一现呢，假如你的见熟个灵魂堕落做恶鬼，马上出嚟恶鬼啊，众多恶趣寻出嚟。假如你的见熟父母灵魂入地狱，马上就出地狱啊，众多恶趣寻出嚟。假如你的父母兄弟姊妹见熟做畜生，马上咧就解脱呢个畜生，众多恶趣寻出嚟。呢啲嘅就知道。亡者不过父母兄弟姊妹的灵魂呢在哪个地方能够令他超度，令他生到学生到人天路上，令他脱离三恶道不过痛苦，一能不退次初心，即获摩顶受圣记，不退初心，不退念佛的初心，不退持戒那个初心， 不去布施那個初心，不去受行那個初心，乃至不去出家那個初心，乃至不去皈依那個初心，在坐皈依的那個心機虔誠，以後呢就馬虎了，你能夠樣樣不去初心，以知孝順父母啊，幾孝順啊，一知大個忘記了少年孝顺那个心，真你日难不去是初心啊，这样呢你皈依地藏王菩萨不去初心，念地藏菩萨名号不去初心，礼拜地藏王菩萨你不去初心，于是呢你能够不去初心受持供养礼拜地藏王菩萨那个在坐那个一念那个善心，即获摩顶受圣记啊，咁样啊，有初心有痴有众啊，所以地藏菩萨即时用只手摸你个头顶，受你当来作佛之记啊，即获摩顶受圣记啊，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嚟三界苦，自人既发大悲心，先当占乃大士像。呢段名有言必成，菩萨的大言能安一切众生之言，所以菩萨的名为大言地藏王。欲修无上菩提者，我哋人人都有受，我哋系众生嘅。众生就加烦恼，烦恼就会出菩提，烦恼心中就有菩提嘛，烦恼呢烦恼啊埋咗菩提嘛，烦恼一开个菩提就现出嚟嘛，所以我哋一定呢求咗呢个菩提，呢个烦恼呢就唔见咗，求咗呢个光明黑暗就灭咗，求咗呢个善呢呢个恶就唔见啦，求到呢个正咧，呢个邪就灭噶啦；求到呢个圣咧，就唔见咗呢个烦啊！所以我哋一定咧有求无上嘅菩提，菩提啊，有声闻菩提，有言觉菩提，有菩萨菩提，三圣菩提都唔称为在上，唯有知佛菩提就称为在上。知佛菩提喺边个地方求呢？向心中求嘛，所以经呢有得讲，当观烦恼心中有佛而来，必加辅助严严尚可具足，人人那个烦恼心中有佛而来，必加辅助尚可具足，你看看你那个心心呢下话有佛嘛，你心都无佛嘛，这个佛就菩提嘛，我们能够观到这个菩提呢，菩提就是恶人，以前是恶人一恶恶就不见得那个恶就变成善人，以前是恨恨鬼一恶恶那个恨恨鬼就走了，那个布施神就来了，布施那个神就来了，以前呢是众生，而家一觉就变咗无生，无生咪佛咯，系咪啊？以前埋咪发梦，一觉就醒来，就唔见咗个梦，醒来啦。所以我哋一定啊，有向呢个心呢后求菩提嘛。何有成圣讲得好，精心内催菩提，为人都为难矣。即系我哋嗰个心嗰个思虑，整得佢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呢个菩提就现出嚟。精心累都吹菩提，唔好成日都烦烦恼恼啊！咁样嚟过日嘛，我哋应该咧嚟观自己个心，或者念阿弥陀佛嘅名号嚟调伏自己个心，精心累，整得个心累啊，柔柔和和，系咪清清净净、光光明明、正大光明啊？呢、这个烦恼就灭。菩提咪嚟啦，所以精心去取菩提，为人都为难矣。因此 我哋一定咧要求嗰个无上菩提向自己个心中嚟求。俗话叫做自性菩提嘛，所以六祖坛经讲得好，菩提自性安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菩提自性啊，是成佛之因嚟噶嘛。菩提自性安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嘛。这个六祖菩萨呢就求自性菩提，何其自性本来清净，呢咪自性菩提；何嚟自性本不生灭，咪有自性菩提；何其自性本自圆满，又咪自性菩提；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呢个咪自性菩提。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系菩提自性所成。一切净土啊，也是菩提自性所造啊。因此啊，我哋有咩都唔求，求呢个无上嘅菩提。即系古人都有修戒嘛，修行虽是铁汉，修行人咧嗰个心啊，铁石心肠。修行虽是铁汉，下手甚厚便汉。一切是非不管，直吹无上菩提。古人唔得道讲咗嗰句话出嚟嘛，所以咧，我哋求呢个无上嘅菩提，乃至出嚟三界苦，求咗无上菩提啦，自己又出呢个火宅嘛，唔可以在火宅咧，俾啲火嚟烧咧，俾呢个散老病死苦嚟烧。俾呢个爱别离苦、现障会苦、求不得苦、三苦八苦无量嗰个苦嚟煎熬我哋咁啊！所以我哋应该咧求到无上菩提咧，我哋应该用呢个菩提嗰个力嘅出嚟三界苦啊，出嚟呢个欲界啊，出嚟呢个色界啊，出嚟呢个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咧都有生死嘅，出嚟三界生死嘅苦，乃至出嚟三界生死苦。若果你唔出嚟三界，系咪你就火宅自在？你点可以渡人啊？出嚟呢个海，放可以入海嚟救人嘛？你在海咧下嗰面就浮沉，你点可以救人出苦海啊？一定自己出咗苦海，放可以入海嚟救人，出咗三界，再入三界救人，哪个诸佛菩萨咧，在三界嚟受苦啊？那系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入三界嚟到我哋啫嘛，佢未曾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嚟受苦啊！佢入呢个三界火宅嚟到我哋出火宅啊！佢唔系住在三界之内啊，而来出咗三界安居闲野嘛。佢唔係住在三界之內嘛，佢在三界之外安居閒野嘛，《八百經》都有講嘛。所以我哋亦應該咧有出嚟三界生死輪迴之苦，三界之苦嘛，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自苦從安甚可報位嘛。所以我哋而家做人啊，好苦，唔論你係出家在家，總係有啲逼迫。被嗰啲逼迫，呢个就苦啊，苦就逼迫性，乃至出嚟三界苦啊。是人既发大悲心啊，出咗三界啦，咁样啊，还咗未透啊，入呢个苦海嚟度众生嗰个苦，呢个就大悲心啊。唔系出咗三界之后啦，唔度众生，变咗阿罗汉，阿罗汉就知道，菩萨唔系啊，菩萨出咗三界火宅啦。你有呢个大悲心，咁样嘅，再入呢个火宅嚟救众生出苦海嘅，呢个大悲就拔苦心啊，拔众生嘅苦啊，拔众生嘅苦咧，你哋有功德嘛？功德圆满咪成佛，你唔拔众生嘅苦，何来功德？冇功德点样成佛咧？冇功德，功德唔会圆满，功德有都有圆满嘛？ 你个功德唔圆满，你都不能成佛啊！所以圆放满啊，即是人既发大悲心啊，大悲佛众生之夫，不无量众生之夫，成就无量个功德，功德圆满嗰阵时，你就成佛。即是人既发大悲心，先当占赖大事长，将来发咗三个愿，一个你见自性菩提开悟。开了悟咩？你见到自性菩提，菩提就再上，根无有上啊！第一个愿，第二咧就出嚟三界夫啊，自己又出苦海啊！啊，自己唔出苦海啊，唔可以度人出苦海，冇理由嘅。你唔出苦海，能够度人出苦海啊？自己啊出咗你个苦海，然后再度人出苦海，第二个愿啊，第三个愿咧。佛名出了苦海之后呢，又入苦海来度众生，这个大悲心，是人既发大悲心。佛名呢，三个愿之中呢，我们、啊、有求菩萨加悲，善当占赖大事障，发了三个愿之前，我们有一占一赖地藏菩萨大事之障，一切之愿速成就，菩萨的大愿王呢，能够满我无上菩提之愿，满我出离三界苦个愿，满我大悲心救众生苦个愿，一切之愿都速成就。三个愿呢，令你可迅速圆满成就，并无业障都能借止业。这个愿啊，烦恼不能够借知你的愿，有烦恼都不怕，你求菩提有烦恼啊，亦求多菩提。烦恼哪个没烦恼的、虚空上有云雾，虚空那个性质不动，大海上有波浪，大海那个湿性它又水性又不动，人常有烦恼，觉性不动啊，所以烦恼我们不需要怕、我们有烦恼也可以见菩提，烦恼即菩提、好像虚空有云雾，空性不动，大海有波涛，水性不动，人有人常有烦恼，觉性不动，觉性而而不动，烦恼你即观烦，我这个觉性而而不动，不会被这个烦恼动了自己的觉性。所以、我们求无上菩提不怕烦恼，修行人呢根本不怕烦恼，今天怕什么呢？也不怕果报，果报做男也得、果报做女也得，果报有钱也可以求菩提， 果报做黑衣都可以求菩提、这个果报也不会碍我，果报做龙，龙都可以修成，龙女都可以修成佛，不怕呢，果报不需要怕呢。有些果报说啊，寿命短，寿命短会走得害悟，寿命长啊，有长寿来度众生，果报亦不会障碍我们。现在我们的果报呢，生在南方的南方人，生在北方北方人，果报不用怕，烦恼不惊，果报不惊。今天呢，我们修行发现再怕什么？再怕业障。这个业障来的就厉害了，这个业障来，这个人是颠倒的，欲性就犯罪，欲结就犯味嘛。业障来就再厉害的。那个恶鬼，恶鬼这个业障一来啊，他见到这个大海就火焰，他这个业障这么厉害的，这个业障厉害嘛，业障啊，今天并无业障能借止啊，这个业嘛，无知劫以来所作的业，业不障我们发菩提心，障我们修菩提行，障我们耶，今天是见佛，障我们闻法，障我们用功，障我们那边呢所求不成就。有些有业障来啊，正会出家，出家都出不成， 有啲出咗界之后有业障到嚟，障佢受戒都受唔成。有啲业障到嚟，受咗戒之后还都还足嘅。哎，嗰啲业障几厉害嘅，呢、這个业障嚟厉害咧。所以咧，求地藏王菩萨加俾啊，永无业障，能借之，借之你发菩提心，借之你出三界火集，借之你咧不度众生。永无业障，能借之。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到贫迷超彼岸，虽立是愿，不是禅独禅亡堕匪失。即系有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咧，发心念经啊，想将三藏十二部经读熟嘅。能够八卦经啊、华严经啊、涅槃经啊、金刚经啊，咩经啊读熟，不但自己读熟，又能够教人读；不但教人读，又能够释戒；又不但自己戒，又能够令他得戒。戒呢个经呢，呢、这个就法，呢、这个法咧就难到我哋。离生死苦海往涅槃嗰个彼岸，嗱，有人发心念经典啊，大小二成嘅经典咧，都是到贫迷超生死到彼岸啊，欲到贫迷超彼岸，虽立是愿不是呢、这个愿好啊！啊，将一切经读熟咗之后啦，用嗰个经嚟度人。用嗰个经嚟度自己，度己度人都靠呢个经。有人发心念经典啦，虽立是愿，不是愿。呢、这个愿咧真系不可思议。啊，呢、这个经咧能够度己度人，禅读禅忘堕非失。佢读嗰阵时咧就读佢禅读，哇！读完就忘啦，读啲时候明白，读完之后咧就忘记啦。叫做禅读禅忘堕匪失，呢句咧就系嗰部像蠢啊，咁晒嗰咪蠢到只猪咁蠢啊，一嚿饭咁蠢啊，点解咁蠢咧？嗰部嘛就各样嘅天分唔同嘛，有啲个嗰部嘛，不过呢个嗰部省得你蠢咧都唔怕，你个果报嘛，所以人一字就几十字，人十字就几百字嘛。论语都后讲嘛，人家读一次，我就读十次，唔得咩？人家读十次，我读一百次；人家读一百次，背得过我读够一千次，勤能补拙嘛。所以亦唔怕嗰个果报，但呢个果报又厉害，禅读禅忘多废失。过后到过后忘，读咗一年，读咗两年，都唔会记得呢、这个经典啊！好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啊叫做周沙骑河比丘，咁啊五百个罗汉啊，教佢读一四句偈啊，教咗一百日咧都读唔熟，读前都忘后，读后都忘前。后来晒尊呢就教佢读，佢唔好读半句偈啦，守孝摄以慎莫犯，而是行者得道晒太长。不如我教你念嗰个典籍啦，咁样啊，咁样呢个沙骑河比丘啦嘛，晒尊你教我念咩典籍啊？嗱，你攞把扫把嚟咧，你嗰行扫地，你嗰行念啊。扫把扫把咁啊，你就一味扫把一味扫地。你嗰句几亲咧？佢念呢个扫扫扫啊，忘记咗个把字；念呢个把把把啊，又忘记个扫字。但系佢有呢个长烟心啊，扫咗三年咧，俾佢证阿罗汉果。所以咧，勤能补拙咧，净得心灵。我哋记紧净咧，呢度灵啦。勤就能够保呢个劫，禅读禅忘多非失， 呢個果報嘅障嚟嘅，剛好到剛好忙呢個果報障。世人有業障惑故，點解善讀善忘多飛多飛失咧？因為呢個人啊，前世啊作咗業啊，有業障啊，有業障啊。前世點解作業咧？作咩業咧？啊，唔係話嗰啲親人啊，前世業有兩種，人家仲敬就障喎，人家仲敬。人家文化就唔俾佢文，人家光景就破坏佢个法会。啊，人家啦，人家读经的时候啊，我哋都嘈佢，唔俾佢读，令佢读唔入。所以咧呢个咧障阻碍别人文化读经，所以咁晒咧就有业障，禅读禅忘多费失。第一个障，第一个业障，第二个业障咧。轮法，佢自己识法，咁咪有啲大智问啊，师傅，你识法，你教我啦，唔教，限论啊，人家论才佢就轮法，一句都唔教，啊，轮法咯，自己识法，而不教人论呢个法咧，啊，来晒啊，亲啊，来晒啊，咁咪拉牛上市咁亲啊。所以呢个就第二个业障，业障不离两种，一种啊障碍别人闻法，一种咧得法而论法，行呢个法，有业障默故，以大成敬不能记啊，前世作业，今世就受果报，对呢个大成敬边禅笃禅忘多废失不能记啦，咁样呀。我未有贪污业障啊！哦，咁样咧，供养地藏以香花，你用呢个香花早晨嚟供养地藏菩萨啊！除咗香花以外咧，还有早丁袈裟，袈裟嚟衣服供养地藏菩萨。